说话。 11:05，北京文艺广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大家好，我是英超，欢迎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呢，昨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的朋友圈呢都是被这个蓝血月亮给刷屏了哈。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站在院里安安静静的抬头望月呢，或者说是自己也可能是跟你心仪的那个他呢。那么这个我呢昨天晚上是因为是有其他的事儿哈，没有看到这个月亮，但是呢也抬头看了一眼，正好是它开始月全食开始的时候看了一眼，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哈。不过没关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美景。那么今天早上做节目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小伙伴们现在已经二月了，哈哈哈。明天呢是湿地日，这个星期天呢就立春了，然后下周的今天就是小年儿，下下周的今天就是除夕，然后呢这个月只有28天，然后就到三月了。我的天哪，真的是好快，2018年已经溜走了1/12了哈。好吧，让我们抓紧时间来享受节目和好歌。在前不久呢，我们来跟大家做了一期回顾1998年这样的专辑哈，大家反响呢也是相当棒哈，很勾起了无数人的这个回忆跟故事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回顾重听1998年的第二弹。那么这一年呢确实是一个神奇的一年，在这一年发生很多大事，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一一细数了哈。那么这一年的歌坛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出现了不少的经典专辑还有歌曲。98年呢，那您是多大呢？10岁、20岁？20年的沧海桑田，不知道当时您还记得那些年动听的那些歌吗？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找到深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祭奠，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1998年的1月13号的歌手李玟发行了一张专辑《滴答滴》，叫做《暗示》哈。那么当时呢，李玟可以说是万人迷。那么现在呢，歌坛上很多的大牌女歌手，比如说什么蔡依林呐、杨丞琳呐、SHE 啊、Selina 等等，这些都是她的歌迷。就连极度自恋的小 S 都会说，李玟当年一出场，众星皆黯淡哈。可惜呢，李玟在2002年左右和唱片公司发生了一些矛盾，公司这个时候呢开始重点打造新人了，那么从而就断了李玟的不少资源。那么那时候呢，李玟选择去美国的公司总部去打拼啊，着实不容易哈。这个一个姑娘千里迢迢越过重洋去另外一个国家发展啊，很辛苦。但是呢，这个第一张专辑呢也确实是意料之中，反响平平。再加上他呢本来就是一个工作狂，积劳成疾呢，声带一度就没声了，耽误了后来的一些事业。不过呢，现在看来也未必是坏事，毕竟美满的家庭还是让不少人羡慕不已的。前面开始，我们先来分享李玟这首当年的传唱大江南北的接歌《滴答滴》。 答第一来自李文，北京户口的北漂，他说了，Coco 最后不是还是给迪士尼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唱了主题曲吗？没错，还真的是，而且呢，他的另外一首歌在想你的365天好像当年还是作为国产动画巨制宝莲灯的主题曲之一，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的曲调哈。柠檬蜜桃感慨说，哇，1998年李玟23岁凭借滴答滴变得家喻户晓，还为法国世界杯的开幕式献唱，真的是别人家的23岁哈。哎，那么这个地方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前面哈这位朋友说都没问题，但是呢为法国世界杯演唱开幕式献唱这个呢真是没有。他呢当时唱了一首歌叫颜色，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现在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哈。但是呢这首歌就类似于现在比如说星战前传呢到这个中国来推广，鹿晗为的唱一首这个推广曲的那个意思哈。所以说呢他并没有为这个世界杯开幕式献唱，当然了不代表未来没有这个机会哈。听众布谷鸟说了，已经20年了吗？记得那个时候的我刚上中学，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弹吉他了哈。可惜呢父母反对，这个爱好呢也就不了了之了。真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少年再坚持一下，喜欢就要去做哟。鱼尾巴说，那会儿觉得21世纪离我们好远呢，现在看来21世纪都过去17年了，时间真的是好快，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老掉了哈。用现在的话来说哈，滴答滴在1998年真的是算是接歌的，就是大街小巷都在放的歌。那么那一年的接歌集的这个曲子呢还有很多，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有印象，是那英老师的征服哈。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其实呢不念那，作为这个姓来讲的话，这个字不念那，念一声那英，虽然说听奇怪，但是呢这是正确的哈。那英的征服，那么这首歌呢收录在1998年4月1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并且被人传唱至今。但是呢据说当初这首歌险些就跟那英错过了。那么当初呢这歌的词曲刚刚创作好的时候呢，唱片公司是计划给另外一个歌手唱的，而且呢已经都要做母带生产了。但是呢华纳音乐的高层突然改变主意说，哎，这歌非得那英唱不可，硬是把母带给拿了回来，把这首歌呢从中抽掉，然后让那英去唱。所以说呢才成就了这个同样也是接歌级的神曲啊。一起来分享那英的征服。 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藏好毒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叫 到不行，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就这样被你征服， 征服来自那英哈。藏语雪莲说，还有不到半个月就是春节了，今年春节我和老公回我爸妈家过年，昨天下班时看到空中的月亮又圆又大，真的好漂亮。98年的时候我还在上中专，98年春晚上的王菲和那英那一首相约98也不错。怎么说呢，在上一期第一次跟大家回顾98的时候，我们真的准备了这首歌，但时间的关系没有放，就后来呢准备第二弹的时候发现98年的好歌还有好多好的，于是今天我就没有准备这首歌，好吧，我们就完美的跟这首歌这个错过了哈。但是没关系，我们也都知道了这首歌哈，相约98。露西呢也说了，想说的太多了，想改变的事儿也太多了，但是如果说真能穿越回到过去，可能还是会这么过一遍吧。哎呀，是不是有点没追求的感觉哈？我也无所谓，没准那个时候的你，第一遍的你还是最喜欢的那样的状态和感觉呢。我跟你不一样，他说了，征服这歌已经20年了嘛，感觉就跟刚听过一样，喜欢那英的歌曲，听着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更喜欢你们的节目，谢谢。西服说，超哥，我特别喜欢听黄磊的歌，特别喜欢那会儿的他，浑身都透着一股文青范儿，能不能放他的歌呢？这个怎么说呢啊，你真的是说到点儿上了啊。第一是这个我们马上就要说黄磊，第二是什么呢，这个我跟您的感觉完全一样，我也真的更喜欢当年文青气质更重一些的黄磊。当然了，现在呢他的这种就是说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性感知性大叔的这个形象也还不错，但是呢相比过去的话，我觉得整体还是减分的，好吧。我们来说说他哈，当年的很多人出专辑都有点这个什么赶鸭子上架的意思，你知道吧，比如说黄磊就是这样。你说黄磊一个这个电影学院学表演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又留校了，你说出唱片哈，这个真的是有点想不明白。97年呢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边走边唱，那么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呢还是高晓松和张雨生，是吧，两位重量级哈。高晓松可能后来比较这个现在更重量一些，但当年张雨生就不用说了吧。高晓松呢曾经爆料说，当时是有一个唱片公司老板花大价钱让黄磊唱歌，但是呢比较尴尬的是，那时候呢黄磊对唱歌不灵，一窍不通，那么整张专辑几乎都是高晓松和张雨生一句一句教着唱出来的。

1998年第二弹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对那时的自己想说点啥。1998年哦，在1998年的8月1号，歌手任贤齐发行了专辑《爱向太平洋》。专辑当中呢，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等等。当然了，最火的恐怕还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因为呢，1999年任贤齐在春晚的舞台上就唱了这首歌，所以说红遍大江南北哈。这张专辑的销量呢相当高，滚石唱片呢为了庆祝他的专辑大卖，还特别制作了一张单曲，里面收录了5个版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也不知道一口气把它听完会不会被洗脑，然后这个听多了会不会觉得再也不想听了呢？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相当洗脑的，还有当年真的是传唱大江南北的一首神曲吧，《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都乐了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怎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我左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来自任贤齐哈，不知道当年有多少男生用这首歌向姑娘表白呢？任贤齐当年呢，也是除了影视啊、唱歌啊、音乐等等这方面之外呢，也是多栖发展的明星。比如说，他还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赛车手，而且呢，赛车旅程从1995年开始就一直陪伴到他现在，可以说是呢，这个各个方面的。在进行再忙的同时，这个事儿也没有落下，而且他在2001年的时候还曾经获得亚洲越野摩托车拉力赛的冠军。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还代表某摩托车队哈出战达喀尔拉力赛，但是呢在第二赛段的比赛当中，因为摩托车不慎撞上大树而退出比赛了，很遗憾。 王超人留言说了，想对1998年的自己说高考答案，哈哈这个是真不行哈，这个不过好像这个好在没有这个时光机让你穿越回去哈。小妞说了，哎呀呀，又听到这歌了，那会儿我们学校男生最爱对我们女生唱这歌了，那时候心里觉得他们好傻呀，现在呢特别想对那个时候的他们说一声对不起，年轻就要无畏嘛。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末呢，有一个女生人气相当高，那么这个人呢其实不用说了哈，张惠妹，而且呢这个跟她有关系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就张雨生。那么现在呢聊到那个时期的张惠妹，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张雨生，毕竟张雨生对她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呢1997年的11月12号张雨生不幸离世，记得当时这个新闻曝光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猜测张惠妹的歌唱生涯也许就要走到头了哈。在1998年的10月3号张惠妹发行了专辑《牵手》，这是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张惠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 Are You Ready 和后知后觉，也首次呢和陶喆合作了曲子不要骗我还有嗨嗨嗨，这让阿妹呢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不过呢最能展现她唱功实力还是要说她的同名歌曲牵手。 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走走、yeah、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我的心情像土拨鼠在挖洞，想找到出口，找到出口，找到出口。 亲手来自张惠妹。其实呢，张惠妹的亲妹妹张惠春 Sia 唱歌和演戏都很好。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 Sia 凭借自己主演的影片《练习曲》还入围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片。大家呢也可以搜一下听听她的歌曲啊，相当的不错。那么在1998年的10月8号，歌手王菲发行了专辑《畅游》。从制作上来说呢，这是一张可以写进历史的专辑，因为它是华语流行音乐市场上第一张采取 HDCD 的编码录音专辑。啥意思呢？就是高解析度兼容性数码技术的缩写。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是技术更新，音质更好的碟哈。专辑当中传唱度最高的歌应该就是《红豆》了。据说这歌的灵感来源于电视剧中一个女人煮着红豆想着分手，然后呢把红豆给煮糊的一个片段哈。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昨天晚上跟我有一样的感觉，看着月亮的时候应该想的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是吧？好吧，同样一起来分享红豆哈。这个也是这个因为思念而创作的一首歌曲。 选择了 红豆来自王菲的演绎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我们抓紧来分享后面的好歌，还有好几首特别好听的曲子。听众晴天在微信平台上说，如果能回到1998年，我肯定要说服我爸妈，然后好好练歌，没准 TFBOYS 里面就有我了。好吧，伟大的梦想。但是你看现在不还有肖央和王太利的 Old Boys 吗？对不对？老男孩哈，所以说干啥现在都不晚啊。简姐说了，那个时候我刚刚生完小孩，觉得孩子好麻烦，特别烦，特别想如果说能把他送给别人就好了。现在的孩子长大了，又懂事又听话，如果有机会回到98年，我真想跟他说，妈妈爱你，你是最棒的。哎呀，我一身冷汗哈，真的觉得幸亏当初你没有把他给送出去哈。真的是对于孩子的成长不要着急，一定要有耐心，给他一点点时间，相信未来他一定会还你一个惊喜的。1998年11月1号，刘德华发行了专辑《笨小孩》，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呢，由刘德华和柯受良还有吴宗宪共同演唱。那么这歌的歌词呢，就是刘德华自己亲手写的，因为说什么呢，真的是歌中隐藏着他20多年以来所有的辛酸记忆，他也确实是这样在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一个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好吧，一起来分享三个人一起来演绎的这首很经典的歌曲，而且呢也是很可惜柯受良先生呢过早的英年早逝。 笨小孩， 笨小孩， 笨小孩，哈哈哈哈哈哈。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啦，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我哎， 急死了，再来啦！ 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 有什么分别？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笨小孩来自刘德华、柯受良和吴宗宪三个人经典的演绎哈，我们只能在歌声当中怀念柯受良先生哈。北京户口的北漂说了，1998年我2岁，只有模糊的记忆，坐在婴儿车里，奶奶推着我去买菜什么的，去哪儿呢都会推着我。那时候的婴儿车是一个铁的，哎呦我的妈，不硌吗？偶尔婴儿车的掀桌子上，奶奶都会给我放好多好吃的。现在好想赶快去奶奶家看看奶奶。嗯，来等什么呢？中午可以去那儿吃饭吗？对不对？听众语文老师在微信上说，前两天还在跟老公聊穿越的事儿。他说呢，如果能穿越回去，就找到我，跟我说以后你是我老婆。但是我说我会一脸茫然的拒绝他，就有点像这个《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个这个梗了哈。好吧，我们赶快来送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那就是在1998年12月1号歌手张宇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最火的歌曲《月亮惹的祸》。那么这歌一出来之后呢，月亮就成了背锅侠哈，无缘无故就成了这样的，什么事呢都卸给了他。那么当时呢，这个张宇和十一郎呢决定闪婚哈。后来呢，张宇被媒体追问闪婚的原因呢，他就找不出来理由。正好呢，他就想起来结婚那天月亮特圆，十一郎呢亲自写了这首词，于是他就把闪婚的原因归结给了月亮，好嘛。想要去解说一个事情啊，什么事儿都能当做理由哈。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那么在呢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依然是我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我们说电影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由乔杉、古力娜扎、李红旗主演的由大鹏执导的第二部影片《缝纫机乐队》。我是英超，明儿个见。 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员。 想见店内活动，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